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们。有没有注意到今天的福音书经文是不太容易了解，对不对？这段经文至少有两方面是很难的，我今天要试着帮我们多了解这段。第一个困难的地方就是耶稣所说的他来到世界上的目的，在第49节他说，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，倘若已经着起来，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？在第51节他继续说，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不是，乃是叫人纷争。从今以后，一家五个人将要纷争，三个人和两个人纷争相争，两个人和三个人相争，父亲和儿子相争，儿子和父亲相争，母亲和女儿相争，女儿和母亲相争，婆婆和媳妇相争，媳妇和婆婆相争。这不容易接受。耶稣说他来是为了把火丢在地上，也是为了叫人纷争。真的吗？耶稣不是来为了拯救我们吗？为了给我们永生，为了给我们平安吗？为了好好面对这个问题，这个困难，我们最好看所有的地方耶稣说他来到世界上的目的，因为他常常提到这个。我现在要给你们听大部分耶稣谈到这些的地方。首先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，耶稣说他来是为了把火丢在地上，还有他来不是为了叫地上太平，乃是为了纷争。在马太福音里面，马太记载耶稣说类似的话，耶稣在那里说，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，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，乃是叫地上动刀兵。接下在约翰福音里面，耶稣说，我为审判来到世界上来，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，能看见的反瞎了眼。在这里已经有一点不同，对不对？虽然因为耶稣来，有些人的眼睛会瞎了，但是还有些人的眼睛会能看见。接下还在约翰福音里面，耶稣对比拉多说，我为此而生，也为此来到世间，特为给真理做见证。耶稣在马可福音里面也讲类似的话，他在那里对他的门徒说，我们往别处到邻近的乡村去吧，我也好在那里传道，因为我是为这目的而来。接下耶稣另外说，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耶稣给很多不同的原因他来到世界上，对不对？接下最后有五个地方耶稣说他来就是为了给人生命，为了拯救罪人，也为了为我们罪人舍命。首先在约翰福音里面他说，我来了是要叫羊或者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接下他说，上帝差遣他的儿子到世界上来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使世人借着他得救。耶稣也说，我来本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还有人子来为了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最后他说，他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所以我们现在怎么结论？耶稣给好多不同的原因他来到世界上，我们如何把这些总结起来呢？ 首先我们一定要结论，按照整本圣经的话，耶稣主要的最重要的原因来是为了拯救我们罪人，这是非常清楚的。为了拯救我们，耶稣就是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受死，第三天复活。他这样做就赦免我们的罪，给我们永生。他这样做也就把最真实的平安赐给我们，这是与圣洁的上帝和好的平安。是的，耶稣来是为了赐给人这样的平安。耶稣做这一切也是为世界上所有的人而做的。耶稣来是为了拯救所有的人，把永生赐给所有的人，把这个最真实的平安赐给所有的人。但是奇怪的地方是，有些人，其实很多人不要这些，他们拒绝这些，他们以为他们不需要耶稣为了得到这个拯救永生和平安。但是他们错误了，因为只有一个管道可以得到这一切，就是耶稣基督。唯独他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他，没有人能到父上帝那里去。因此有纷争，因此也有火。首先有纷争，很多人拒绝耶稣，因此有纷争。甚至在一个家庭里面有纷争，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经验。耶稣自己的家庭也有纷争，耶稣的家人有一次说耶稣癫狂了，他的家人说他癫狂了。耶稣来不是为了给我们一种什么都可以的平安，你相信什么都可以的和睦，那种平安说我们都彼此容忍，彼此接纳，什么信仰都一样，没有信仰也可以了。这不是真实的平安，这种想法最后绝对不会给人平安。耶稣所给的平安是与唯一真神完全和好的平安，这是永恒的平安。当人拒绝这平安的时候就有纷争，并且人如果拒绝这平安，他就要受到地狱之火的审判。耶稣主要的原因来是为了拯救人，赐给他们真正的平安。但是人如果拒绝耶稣的话，对他们来说，耶稣就是为了把火丢在地上，好可怕。好，耶稣来到这世界上为了赐下火和纷争，是我们今天经文的第一个地方很难了解。第二个地方是耶稣所讲的关于他要受洗。我们再次看第49-50节，他说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，倘若已经着起来，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？我有当受的洗，还没有成就，我是何等的迫切呢？这耶稣要受的洗是指什么呢？并且这跟耶稣把火和纷争带到世界上来有什么关系？首先，耶稣在这里说他要受洗，不是指他在约旦河所受的洗礼，那个洗礼他已经承受了，已经成就了。耶稣在这里所指的受洗是指他要受死。有一次当耶稣跟他的门徒在谈他要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时候，他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？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？那么耶稣受这个洗，受这个死，跟他所带来的火和纷争有什么关系呢？耶稣在十字架上就把火丢在他自己身上。在圣经里，火常常指上帝的审判和惩罚，比如圣经常常用火来形容地狱的痛苦。 在十字架上，耶稣甘心乐意地担当了我们的罪，因此圣洁的上帝就把火、审判、惩罚降在他独生爱子的身上，并且耶稣就在十字架上与他自己的父纷争了。当时耶稣喊叫说：“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”耶稣当时就是与他的父完全隔绝了、分隔了、纷争了。对我们来说，最关键的是，耶稣自己受到这火，也受到这个纷争，就是为了让我们永远不必受到这些。耶稣在十字架上受到那连一点都不平安的痛苦，为了赚得我们永远能享受真正的平安。耶稣在我们的经文也说，他迫切地想要赶快受这个洗。他要赶快受这个，一方面是因为他要赶快拯救我们罪人，另一方面是因为他要把这痛苦赶快结束，然后复活升天得荣耀。这是我们今天的书信经文，从希伯来书所说的，十二章二节说：“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。”2000年前，耶稣就这样做。他受了那个洗，他受了那个死，为了要拯救我们。在这里我觉得是蛮适合谈一下我们自己的洗礼。我在这里谈的洗礼是那用水的洗礼，从水和圣灵重生的洗礼。在我们的洗礼里面，我们是与耶稣连接了，与他一同死，一同埋葬，一同复活的。因为我们现在借着洗礼是与耶稣那么亲密地连接起来，所以我们不应该觉得奇怪，当我们在这世界上受苦难。耶稣受了很多苦，受了很多逼迫，人拒绝他，在他自己的家里面也有纷争，我们照样受这些是理所当然的。因为你与耶稣连接了，所以在你的家里面有纷争。在我们的经文，耶稣说会这样，就是这样，对不对？一方面，这个应该给我们一点安慰。耶稣预先就已经告诉我们会这样，这种纷争是不奇怪的，甚至可以说耶稣自己也说他来就是为了引起这纷争。当我们看到这纷争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得到一点安慰。但是另一方面，我们应该好好地审查自己，好好审查我们的表现。我们是不是常常还是选择那容易的、肤浅的、世上的和平？因为我们不要跟家人有冲突、有纷争，所以我们就故意不提到基督。当我们有机会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，我们反而默默无声，这是我们的罪。到这时候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上帝的面前承认这个罪，并相信使徒保罗自己所相信的。在提摩太前书他说，基督耶稣来到世上是要拯救罪人。这话是可信的，值得完全接受。在罪人当中，我是最坏的一个，另外一个翻译是我是罪魁。我们都是最坏的罪人，但是基督耶稣来到世上是要拯救我们这些罪人。当你因为你信心小，因你怕冲突，因你是个罪人而故意避免纷争，故意避免受逼迫的时候，你就向上帝承认这罪， 但是你接下要记得，要相信耶稣来到世界上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拯救罪人，拯救赦免你这位罪人。他如何做呢？他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。因此继续照着我们今天的书信经文的话，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。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，我们要思想，免得疲倦灰心。阿们。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。阿们。